不喜欢别人问我多大，告诉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。我会玩滑板，也会品茶，我玩直播，也练书法。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轻，但最好的却是忘年交。我不喜欢开快车，但我喜欢在赛道一决高下。我喜欢有声有色的生活，就如你能听见我，也能看见我。我是 FM 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快来约我。FM 98.2北京青年广播。 2017年6月26号，北京青年广播正式开播。为了这一天，我们经历了很多灵感碰撞，很多波折等待，可我们从未停止奋斗，因为我们始终相信，应该有一个崭新的平台去表达年轻人的心态和生活，传递年轻的声音和画面。为了实现这一理想，顽强拼搏。 活力982，生而不同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斌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.2盛夏绽放，热力开播。 大家好，我是归珠宇，欢迎收听 FM 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既好听又好看，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。大家好，我是韩小木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赵赵，欢迎收听 FM 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，欢迎收听 FM 98.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。 我看我 go go go， 让梦从天启动，不懂得看谁留着那不同的梦，等你再继续，我当然也不能够去放弃，因为坚持，所以我们一再相信。 你说你的风暴城市想要超越自己，或者我的音乐能力坚强，跨越时代，划走两个时代，走走成挂在脑后，我只想看见世界的云朵，从你小心我。 慢慢的睁开，慢慢的睁开，仰望着天空，就算努力也许孤独，把心都打开，把心都打开，如果那机会降临，你能够追得上吗？ 我们充满活力，希望每时每刻都能带给你有营养的东西。早上起床，在上学上班的路上，我们为你准备了丰富的早餐资讯，微微一笑。叫醒你的是闹钟，是梦想，还是你家的猫？ 出门带的是钱包，是任务，还是豆浆油条？ 挂脸上的是淡妆，是疲惫，还是微微一笑？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，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，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， 早晨不无聊，全天才有的聊，一起来微微一笑。 中午休息的时候，听听专门为你准备的午间读书类节目《魔力 X 档案》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，《魔力 X 档案》精彩不断。 下午，几位笑眼如花的女神会等着和你约会。 放学下班的时候，九八二活力榜将盘点你意想不到的榜单。 九八二活力榜开车了，大家快上车呀！ 如果你喜欢唱歌，你一定要来我们的挑战新歌声，会有无数的观众为你送礼物、点赞。不用转身，不用蒙面，声音的魅力用电波呈现。 这里是 FM 九八二挑战新歌声，天生好嗓，魅力开唱。 晚饭，你和家人朋友围坐一起，一定要听听我们的今晚有戏，但要小心，可别被这几个表演天赋极高的主持人把你逗喷了。 书里面就是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 犯。皇上吗？不好了，小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，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。 对不起，我是警察。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。 娘娘饶命啊。 吃完饭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把门一锁，听听博虎点秋香。难道你不希望交一个这样的朋友吗？ 在偌大的北京城，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？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，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？工作不顺，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，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？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，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。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九十八点二，说真实的话，做真实的事儿，交真实的朋友，触碰真实的内心。博虎点秋香，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。 如果没有你喜欢的博虎和秋香，你不妨到二次元和游戏里来，我们一起漫游嗨翻天。当然要先把作业写完。 漫游嗨翻天， 全台的主持人都会来为你读歌，那可比任何鸡汤都好喝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。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什么心愿，随时随地尽管告诉我。 我是清华大学广播台的中华，去年刚刚来到清华，大概是有了许些理想吧，希望自己在这个学期能够顺利转入新闻与传播学院。 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周凯月，我的愿望呢，就是希望我南开的朋友尹若雨可以每天晚上都不失眠。 我是清华大学广播台的柯迪，在过去的一年里呢，经历了很多比较辛苦劳累的事情，然后现在的话，我对于自己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，所以其实也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愿望了，愿望就是希望现在这样的时光更加长久一点，希望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都能够永远幸福下去。 我是小若，这个学期开始非常的累，所以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可以早睡，第二天可以晚起。 大家好，我是徐一放，来自北京大学物理学院。大多数学物理的人都常常有一个疑惑，那就是学物理到底会干什么。所以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在大学四年能想清楚自己真心想要什么，毕业后想做什么，人生将走向哪里。如果说有什么更高级的理想的话，那就是希望能在大地上放满窗子，让所有适应黑暗的眼睛都适应光明。 生命，包容世界的迟疑。

打开 FM 九十八点二，来看看我是谁。 FM 九十八点二，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，年轻不同凡响。 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。岁月的树荫下，我们深如夏花，却慢慢停止了奔跑。有些人是不会认输的，生命的跋涉中，即使噤若冬雪，也不会让梦想融化。因为我们生而不同，年轻勇敢，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去创造未知的奇迹。因为我们生而不同，倔强正直，在一个纯真的世界里渴望拥有美好的明天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笑你们也在意，痴迷留恋人间。